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27集《永盛之谜》。 都说入迷城可以得战无不胜，真的吗？ 李彦火有些不解，扬起脸问邹月，邹月看了看他，倒是认真地想了起来，最后笑得无奈。 可能吧。 真的有吗？有什么东西得到了是可以战无不胜的？战谱？或者兵书之类的吗？ 兵书战谱也要看落在谁手上。就算给你天下第一的兵书，再给你一样的人马，你有把握打赢赵普吗？ 林业火倒是很坦然地摇了摇头。 所以才觉得奇怪啊，要得到什么才能战无不胜呢？ 给你兵书的同时再给你一个孔明什么的，也许可以吧。 不是吧，迷城里藏着什么绝世奇才吗？不会死的吗？还是有什么族群是战无不胜的？ 就算真的战神转世，谁能保证永远不败？人算不如天算呢。 邹月笑着摇了摇头，没再多说什么。见依依正吃小四子给他的糖果，就蹲下来低声嘱咐他： 吃完糖记得多喝点水，晚上睡前不要吃。 邹月声音温柔，就像是父亲在嘱咐女儿。依依乖顺地点头，塞了颗糖到邹月嘴里。林彦火看在眼里，嘴角微微地动了动，转过脸继续看下边的将士。不得不说，邹月将他妹妹照顾得很好。 果然是家传的嘛，平时冷口冷面的，有时候还是温柔的吓人。 此时邹良抬起头，就见林彦火靠着栏杆裹着披风，正看着他的方向。两人就这么隔着高高的城墙对视着，邹月注意到了两人的神情，有些惊讶。这倒是真的出乎他的预料。正发呆，就听林业火突然开口： 你有意见没有？ 邹月一愣，回过神来，才发现林业火虽然没回头看他，但的确是在问他。 没。 林业火回过头，对着邹月笑了笑，点头： 有也是没有用的，大爷不在乎。 邹月倒是有些意外，这林业火性格多变，有时候看着傻乎乎的，有时候又有点不讲理，再加上他长得好看，但这些似乎都是表面现象。他有骨子里的东西，一种足以支撑他成为火凤堂堂主的东西。 山妖族都是十分高傲的，知道吗？他们一直都相信自己是这世上最美、最聪慧、最高贵的种族，简直是目空一切。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经常跟他们发生冲突。 啊，那后来呢？ 后来不吵了。 为什么？ 那群傲慢的混蛋有一个优点，可以把所有缺点都一笔勾销的优点。 什么优点？ 邹月又看了看城楼下自家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，叹了口气： 至死不渝吧。杀妖都是一个一个的生，却是一对一对的死，无一例外。 这样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等人来到赵普的军帐前，就见公孙拉着拿着早饭的小四子和小梁子走过来。军营里头，赵普正坐在帅案后边打着哈欠。展昭等人没进门，就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传出来： 赵普，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干嘛不让我们派人进鬼海？ 昨晚你也看到了，你自己让我们去的，现在又说不准去。 你不会是想独吞吧？ 我们的人都进去了，还没出来。 众人走进军帐，就见赵普拖着侧脸走神， 前边是辽国和西夏的两个大将军在抱怨，贺一航端着个茶杯在一旁喝早茶。 九九， 小四子一嗓子，赵普总算是从瞌睡状态清醒过来了，伸双手接住扑过来的小四子抱起了。 九九，你吃早饭了没？ 小四子将手里的粽子递给赵普咬，赵普咬了一口，打开桌上还没来得及吃的早餐食盒，端出热腾腾的豆腐花喂小四子。辽国和西夏两个刚才还抱怨的将领都看傻了，两人面面相觑，有一阵子没见赵普，怎么回事？这是生了儿子了？怎么是个团子？还是个糯米团子那么软的儿子？小四子习惯性地坐在赵普腿上，边喝豆腐花边跟赵普分一个粽子，父子的即视感。展昭等人都习惯了，他们赶了一早晨路，都饿了，坐下就吃早饭。两个外族将官回过神来，就见帐篷里已经坐满人了。公孙觉得有些不好，赵普谈正经事儿呢，小四子这样子会不会有损他元帅的威严？于是啊，公孙到赵普身边想把小四子抱走，谁知赵普拽了他一下，让他坐下一起吃。小梁子也爬上来了，端着碗小馄饨，边喝边抬头打量那两个将官，有一个他还认识的就挥挥手。小梁子打招呼的是那个辽将，他爹狼王是原本辽国的皇族，虽然分道扬镳了，但是沾亲带故，熟人还是不少。这位是他爹以前一个旧部，有些交情。 小王爷，长这么大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萧良指了指赵普，又指了指自己鼻子。 我师父。 两位将领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贺一航喝了两口粥，看了看那两员还傻站在那里的将领。 吃早饭了没？ 那两人嘴角直抽，还想说什么，就见赵普抬眼看了两人一眼，两人话到嘴边，音量又压低了几分。 不让我们派人进鬼海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 赵普给小四子剥着一个鸡蛋，慢条斯理地开口。 字面意思呗。 凭什么不让我们去？昨晚上那座城是怎么回事？ 赵普早就没耐性了，跟小四子分鸡蛋吃，也不回话。倒是一边贺一航开口了。 鬼海里有危险，里头那种黑色的怪物会咬人，咬了人会传染。 管他什么妖魔鬼怪，还能挡住十万大军吗？ 那你就进去呗，我又不是你爹，你想去哪儿用得着问我？ 我们只是想来问问鬼海里究竟有什么。 没什么，你们进去一趟也好，无论是你们灭了他们还是他们灭了你们都是好事。去吧，我对你们有信心。 赵普，你别耍花样啊，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 接下来嘛，吃完了饭喝个茶什么的。 两人彻底无语，一起转脸看贺一航，贺一航也无奈。 处理好事情之后会派人告诉你们，不过建议你们不要趟浑水。 为什么？帮忙都不行啊？ 不是帮忙，是添乱。 那我们已经派进去的人 基本要不回来了，要是我们进去找到活口，给你们送过去。 赵普，你真不是想自己独吞？ 赵普一挑眉，没回答，二人对视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跟赵普道了告辞，就离去了。展昭也站了起来，拿着两个包子往外跑。白玉堂刚才也进来了，不过看那么多人还闹哄哄的，就回自己的帐篷换衣服了。展昭拿着早点去找他，帐篷里却没人，在外边转了个圈，展昭就见远处城楼上一个白色的身影，白玉堂靠在城墙一侧，似乎还是在望鬼海的方向。展昭拿着包子过去，递过一个到他眼前，白玉堂接了没说话。展昭知道他还在疑惑自己第一个发现迷城的事儿。这时就见那两个将领出了黑风城，带着人马各自回去了。 你猜他们是会听赵普的劝告还是一意孤行呢？ 会听劝的吧。 可赵普的话很没有说服力的样子呀，这样都听啊。 重要的不是怎么说，而是谁说的吧。白玉堂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走神，展昭往他身边一靠，眯着眼瞧他。 想到什么啦？ 没什么，琐事而已。 说不说？ 想起一件小时候的事情。 什么事儿啊？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和师父下山，路上遇到两个江湖人在比武，两人一直在说自己厉害，打赢对方不费吹灰之力。 光动口不动手吗？ 后来貌似打起来了，没看到，师父拉着我走了。其实那次是我第一次见人比武。 第一次竟然还没有看到结果？ 我后来问师父了。 那天尊怎么说呢？ 他说不用看就知道是低手，高手从来不啰嗦。 为什么呀？ 他说其实没人关心比武的过程，只关心结果。你要是赢了，他们会说早看好你会赢，要是输了，他们会说早就知道你会输。你年轻赢了，他们就会说你天赋异禀，你年长输了，他们就说你资质平庸。总之没人在意过程，只有结果。不止比武如此，干什么都是如此。看透这一点，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几句话而烦恼了。 这倒是很有道理。赵普说什么？哪怕再没说服力，那帮人也相信，因为他是赵普，他总是赢了那个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回头见人都散了，估计军营里众人早饭也吃完了，该商量进鬼海的计划了，于是转身要走，却见展昭还是趴在城墙边望着鬼海的方向发呆。 猫儿，走了。 哦。 展昭回过神，突然拉住白玉堂。 哎，我好像知道了进迷城之后那个所谓的战无不胜是什么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